02-5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穷到春阴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总一下扯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近日，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于近期出台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在国内市场集中公布外国政府通报的被盗文物信息，这些文物在中国境内不得拍卖。根据我国文物学会统计的数据显示，如今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将近1000万件，这一数字相当惊人。国家文物局呼吁大家要密切关注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平台，如果有关于被盗文物的线索，可以及时在上面举报。故宫博物院历时18年的古建整体维修保护工程是清帝退位之后最大规模的修缮，将在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时完成。而为了给下一个600年留存高标准的材料和工艺，故宫博物院今年创新性地设立了2个古建修缮材料基地。第一批出产自苏州的金砖和南京的金箔日前已经运进故宫，这种模式有着怎样的优势，又面临着哪些难题呢？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这组修缮保护捐赠材料金木， 100块苏州陆墓金砖和100万片南京金箔，由太湖文化论坛出资捐赠给了故宫。苏州和南京早在明清时期就是这两种皇家御用建材的产地，经过历代传承和工艺恢复，如今依然具备高标准的古法生产工艺。苏州陆墓出产的地砖工艺繁复，质地坚密，其中品相最高者用手敲击有金属声，也就是太和殿中所铺设的金砖。这种旧时皇家的专用材料究竟有多珍贵，多难烧造成功呢？苏州陆墓御窑金砖厂的传承人金锦说，金砖烧造工期长达1年，即使是严格按照古法29道工艺操作的熟练匠人，也只能看天吃饭。 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20-30道工序，每一个工序它要跟那个24个节气来做最大程度的契合。一方水土一方风物嘛，它比较特殊，就是一定是要阳澄湖西岸的那一带的土才适合做金砖。整个1年的时间当中，你稍微有一个环节出错，那么你这个金砖就烧造不好，所以就造成它的成品率是非常低。 大概在 大小金砖嘛，如果是22寸的这个金砖的话，那么它的可能的那个成品率10%都不到，有时候甚至是整窑都没有一块合格的。 这些古法打造的建材旧时都是皇家专用，生产成本极高，但却在当代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传承人想要生存，只能通过生产其他产品的收益来苦苦支撑传统工艺的传承。一段时期以来，故宫古建修缮按照相关要求，采用社会招投标加政府购买的方式，承建方中标之后，按照市场规律组建工人队伍和采购建材。由于追求成本控制，价格便宜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这就难免会让故宫修缮的质量打折扣。故宫设立材料基地的这种突破，从目前看虽然只是特事特办，但今后有望形成长效机制。木材、琉璃、城砖、汉白玉这些建材基地目前正在考量之中。 继续来关注故宫的消息。作为故宫博物院平安故宫工程之一，故宫地下库房改造和通道工程今天开工，预计2020年12月竣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和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午后啊偏南风是比较大的，受污染物区域传输的影响，是不太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哥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天气还是有点温吞吞啊，而且这个阳絮比较多，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以及您的这个行走的安全啊。 没错， 今天四点有戏，我们俩又回到这个直播间，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聊最近的一个小热点。这个热点呢是说热不热，就跟我刚才说这天气似的，温吞吞啊。 确实哈， 来之前这个是呼声很高，来了之后也没有大卖，一团浆糊 啊，差点有点晕啊。这是哪部电影呢？就是来势汹汹的，由娜塔莉波特曼来主演的，湮灭。 湮灭 啊！我以为是娜塔莉波特曼这个拍了一个三国戏呢，是吧？ 为什么叫三国戏呢？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怎么样？ 这个他跨到三国里头，你看他是演大乔还是演小乔？ 哎呀，是不是？ 这个、 我以为是这个呢。 真是啊，湮灭这个词儿呢，平时不太提。平时您说湮灭的时候，好像没人把这字儿就这么写出来，是吧？这个字儿很难用得到。 对， 是不是大家伙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就听到湮灭这个词儿的时候，您看到这两个字儿啊，您才知道哦，湮是这个湮，三点水啊。这边这怎么写啊？就是跟你所说的那个湮，就是淹在水里那个湮，是不是一个湮？ 不是一个湮， 它应该最早它就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吧？说什么意思呢？这个物理学名词，我查了好多这个资料才发现啊，这解释差不多。看到湮灭这个词的时候，您肯定想到的就是碰到反物质了，这叫湮灭。一碰到反物质没了。这叫湮灭，就是正物质跟反物质冲突，叫湮灭。 对， 对吧？ 这就像你的内心一样，是吧？经常不爆发着这种冲突。 我遇见谁我就湮灭了呢？他准确解释，人家是这么说的啊。这有一个定义，说物质跟它的反物质相遇的时候，会发生完全的物质能量转换，产生光子等等能量形式，这个过程就叫湮灭。它还有几个昵称啊，叫互毁，叫相消。对消灭， 这跟咱们节目就差不多啊，咱们俩不就是 互毁谁了？ 相消互毁吧， 哎呀！不过这个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很多影评里面就有一个 微词啊，就是说你看我们都知道这湮灭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这个意思啊，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讲这个反物质跟物质相遇之后， 嗯， 也产生了光子等等能量形式，然后互相的毁灭了， 嗯， 没有啊，讲的什么呢？讲的是棱镜折射啊， 嗯，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反射出来，复制成另外的品种， 嗯， 很多人对这部电影呢，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期待很高，包括有两个元素，一个是娜塔莉波特曼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嗯， 这个我们曾经说过嘛，娜塔莉波特曼这条路走了好长好长时间啊，从当年的杀手不太冷， 嗯， 一直到现在，佳作也有好多部，但是好像近几年他主演的这个电影没有特别卖座的作品， 嗯，是是是， 包括这部湮灭， 嗯， 那么这是一个元素，还有元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打听到幕后说，哦，原来是他拍的， 嗯， 谁拍的呢？嗯，谁拍的？就是拍那个女机器人那人拍的， 哎，机械姬啊，亚历克斯加兰是吧？ 对， 加兰。 加兰导演， 哎，这个机械姬呢就是被称为神片、 嗯、 啊，我们说神片跟神作可不一样哈、啊、要神作的话一般呢就是众口一词是拍得好， 你想说褒义跟贬义的区别是吧， 对啊，但是这个如果要是神片的话呢可能就是 不一定是神片 啊，就是神神叨叨的片啊，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哎，说到这里、就是、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嗯、 这个湮灭，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它到底是一个神神叨叨的装神弄鬼的啊，神片，或者呢您认为它确实是一个现在这些普通人都看不懂啊，脑洞大开，就是一神作， 嗯， 到底它是一什么电影，也因为关于这个电影的类型，我看到好多影评人在说的时候，这真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口下不留情啊， 嗯， 好多人都说这是什么科幻片啊，这明明就是一玄幻片嘛， 玄幻片 啊什么讲外星人？ 嗯， 你讲的有外星人吗？你看到外星人了吗？ 嗯， 没有吧，因为没有外星人。 你自己就是外星人， 哎，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讲这 个 故事 所以很多这个人在评论的时候呢，可能也关注到这部电影在北美市场和以及中国市场其实啊，这个遭遇都差不多。 嗯，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最近几天在中国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吧。 好， 据说六天时间，哎，就跟你们那头巨兽撞上了。 嗯， 就是那狂暴巨兽撞上了。 嗯， 同一天来的嘛。这个湮灭在中国市场六天的命运，嗯，票房只有4710万，同天上映的狂暴巨兽跟它一样的时长，累计票房已经是4.4亿， 嗯，对， 十倍的数字啊，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这个狂暴巨兽呢就是完全是在电影的这种视听冲击之下啊、嗯、先是紧张啊，然后呢情感得到释放放松啊，到那儿就是做了一次精神的 massage 啊，但是这个湮灭呢你就上那受罪去了是吧，用这种吊诡的情节来逼着你进行思考，还得猜测导演和这个编剧的意思是吧，那这两个电影它相比之下呢，哎，那票房就是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就是大家爱看哪个不爱看哪个， 其实你根本不用问大家，你就问问身边的人啊，我就问了身边的人，我一问赵亮看什么了，两部他选一部，他必然是选那个 灰飞 高个儿 啊， 是吧，那银背大猩猩， 对、啊、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就是这一类啊小成本科幻电影的价值、啊、 哦，你是这意思，你把票房贡献给那一部、 啊、 然后这一部不能抹杀， 对，我俗人嘛、啊俗人一个嘛，对不对、 主要他没拍三国，拍了三国就看了。这个湮灭这部电影呢，我们刚才说了，在中国票房不佳，那么在北美市场呢，其实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更糟糕，只有更糟 啊。 这个北美市场，北美本土首周末的票房是1100万美元， 嗯， 是在当时周末的时候还是第四呢？首周末啊， 嗯， 然后一天不如一天，两个月之后，本土票房只有3268万美元，还不够它的制作成本、 嗯。 那么这部电影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境遇啊？各位，娜塔莉波特曼是不是现在没人气了呢？ 嗯， 加兰导演，你看我觉得带蓝字的这个导演都很厉害了是吧， 啊、诺兰加兰，你今天也穿一蓝， 罗曼罗兰斯基是吧 是 都是比较厉害的，但是这个加兰这回这一部看来是马失前蹄了， 对，这个张帆、哎、大伙儿没看见啊，张帆今天穿了个卓兰、 啊、我以后就这个英文名了 卓兰特啊， 所以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各位可能还没有去电影院，跟赵亮一样没有选择这部湮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气质的科幻电影呢？ 嗯， 我们今天姑且把它叫做低成本或者中小成本的科幻片。那么这样的科幻片在您的记忆当中还有哪些个？有没有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像这样一部这个湮灭一样啊，来到世人面前就立刻湮灭的无影无踪的电影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来自湮灭预告片里的气质，这真的是很诡异啊。 Yeah. Did it communicate with you? It reacted to me. But it attacked you. What did it want? I don't know. It's destroying everything. It's not destroying. It's making something new. 我告诉你，你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科幻片的音效。 嗯， 而且你听听这个音乐的气质是这样的。听起来很诡异的样子，不太像是科幻片，就是跟我刚才所说的，有影评人说这其实是一个玄幻片，你理解错了、但是我们知道从机械姬开始呢，实际上在那之前很多年，这位叫加兰的导演他就有很多的科幻作品，不过他当时不是作为导演而是作为编剧、他其实有很多编剧作品呢都是比较优秀的科幻作品、到他导机械姬的时候，机械姬还是你介绍给我的吧、 是吧、当时这个确实被这个艾丽夏·维坎德演这个机器人给迷住了 就是这回这个谁嘛、 罗拉、 罗拉嘛，对吧？ 新版罗拉， 新版罗拉里面的他就是当年的机械姬。 对，但是机械姬，我个人认为啊，机械姬这个更符合他本人的这个气质，或者说，我就喜欢这种气质吧。他呢， 像机器人， 对， 少了人，少了女人特点， 不是， 人就不太立体。 你就盯着这个缺点，你怎么不看看人家，是吧？其他身材方面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机械姬啊。他给人呈现出就是这个导演，我们说到这个同样的来自 加兰 导 演的 作品啊， 上一部 这个作品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呢？其实我觉得它更符合大众的一种对科幻电影的一种普遍的诉求，那就是冰冷冷科技的背后 对 是什么？是人的欲望，是吧？他把这两点融合得特别好，人以至于呢，这个机械姬他其实他的那种冰冷，他那种机器人，甚至他那种求救都是装出来的。 对， 哎，他只有他机器的本能，这样一个最大的杀招，其实把人给俘获了。 对 啊， 你看这个机械姬的故事讲起来，他能够讲得很清楚，对吧？他其实就是那么一个场景之下，事实上就在那一个房子里发生的故事，基本上这个故事的全部核心就在当中了。可是今天我们来看《湮灭》的时候啊。各位如果没有看过小心剧透啊、一点点剧透，这个湮灭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几句话好像说不太清楚。 那你就多说几句。 首先是 啊， 就大概说一下啊，这个剧透我们不能太严重。大概说的是有一个生物学家叫丽娜，就是这个娜塔莉波特曼。名字倒过来，丽娜啊，她的丈夫在参加秘密任务的时候是个军人嘛，然后失踪了。失踪一年之后呢，她突然回来了。他突然就出现在这个房子里了，然后看起来好像跟没出去过一样，但是是失忆的状态，而且呢，种种的不适，就是身体不舒服，还吐血，怎么办呢？就送医院，送医院呢，送到一特殊医院里去了，遇到了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个叫做文崔斯博士，是一女博士，他就跟这个丽娜呢讲了讲这个情况，带她到一个户外的一个地方，让她看对面是一什么呢？是一个被气泡、被闪光的气泡笼罩的一片区域，这个区域呢，据说是。因为有一颗这个小的陨石撞击了一个灯塔之后，就逐渐的产生了一区域，在美国的一个公园里。然后呢，就跟他说说这个你的丈夫啊，他们是进去本来是执行任务，是要探秘去的。但是基本上有去无回。就您丈夫一个人出来了，所以他出来之后得被隔离，问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了。然后他呢，就抱着这样丈夫的遗志嘛，就特别爱嘛。然后就跟着这个探险队，一个娘子军的探险队，再次进入到这个气泡当中，进入这个闪光的气泡里，又去探寻当中的秘密，最后发现了啊，是外星人的秘密。你看这个事情讲起来好吗？好啊， 我觉得故事挺好。 对，故事梗概听起来都很好。 但 是我今天也打听了一下，说现在很多朋友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尤其是去年你看《降临》，今年的《湮灭》，这俩名字都可以并列了啊。其实是一个线性发展的。 对。 去年的降临和今年的湮灭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看原著 啊， 对照原著，因为原著都是获奖作品。然后这个今年的这个湮灭还更不得了，这是获得了2014年的星云奖的作品， 对，叫《遗落的南境》， 对， 是吧？ 一共是三部吧， 哎， 这是其中第一部。 14年 一面试就拿了一星云奖，星云奖在这个科幻作品当中是算是大奖了。好多人都奔这个去的。 对。但是导演说了，你们看不看这原著啊？ 啊，没关系， 没关系。 为什么呢？因为导演说了，我就没读完原著。 这一句话我跟你说，这刺激了多少那个原著粉啊。 我就觉得就是现在这观众难伺候是吧，人家吧好好说按原著拍了吧，不一样你又不满意是吧，导演耿直一点说我就没看完原著、我就拍的是我的故事是吧，那贾兰导演又不是没有优秀作品，你们这原著、 哎、你都气成这样了， 原著粉丝你还不乐意了是吧，人家按你这拍没拍好你也不乐意，人家不按你这拍拍一新电影你还不乐意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啊，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呀，原著拍呢，钱少对吧， 哎，低成本， 哎，低成本，怎么把你那三部都给你拍了啊，所以他可能选取一个他认为啊，他本身他是编剧嘛、他认为最能打动他自己的这么一段故事、 他自己编了一段、哎，续后头、用了这个故事的框架、 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加兰导演作品，刚才说到低成本，对他而言啊，从机械机开始到今天的这个湮灭，基本上都是叫低成本的科幻作品、那么这个低成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多少钱叫低成本呢？我记得我跟赵亮在去年还是前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讨论过，说这个多低的成本是低成本啊，你可以这么想，就是$10,000起也叫低成本、 对， 哪部电影呢，就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总预算$10,000，还请了一大伙人呢，演是吧， 他的主要的成本就是在于演员的吃喝拉撒、 哎、 是吧， 一伙人在一个房子里头、 哎、 就基本上解决了， 对、 哎、 这是 车票给报 的、 哎、差不多， 这就是号称就是最 低的成本， 最低成本的优秀的这个， 然后再往上我也看见过 啊， 就是几十万美元的， 嗯， 但是基本上我看到的作品很少啊， 嗯， $100,000现在就不在这个叫成本之列、基本上到了$1,000,000，我们看到的机械机也好，还是这部湮灭，基本都是在$4,000,000的制片成本， 嗯， 那么刚才提到的机械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赵亮是把故事梗概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虽然没有中文的配音，可是它就像一个英文教学的一个教学片似的 啊， 因为是第一次男主人公看到了机械机跟他之间的那段对话、 对话啊， 来我们听听这一段啊，我刚才说了这是英文教学片，大家可以跟着学一下。 Hello. HiI'm Caleb. Hello, Caleb. Do you have a name? Yes. Ava. I'm pleased to meet you, Ava. I'm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I've never met anyone new before. Only Nathan. Then I guess we're both in quite a similar position. Haven't you met lots of new people before? None like you. So we need to break the ice.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that? Yes. What do I mean? Overcome initial social awkwardness. So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Oka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Why don't we start with you telling m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 Whatever comes into your head. 我觉得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这个感受就是，哎，这是教大家这个跟外国朋友打招呼以后啊，接下来你应该谈些什么，是吧？是不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名字你要先跟大家说一说，然后继续深入的交谈。机械机当中的这一幕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中小成本或者叫低成本的电影科幻片是应该怎么拍。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环境里，有这么一个高科技的产品。这个高科技产品呢，用不着你多像这个星球大战一样，像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阿凡达一样啊，有大场景来展现。它就是一个女机器人嘛，然后你就对它产生了好奇，以主人公的第一视角来跟这个女机器人对话。 它呀，这最重要的还是剧本引人入胜啊，这个剧情一步一步的勾着你，是吧？本来它是被朋友请来做测试的，测试什么呢？测试这机器人是不是达到了人工智能的水平，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图灵测试的升级版。 哎、对。结果呢，他在测试过程当中，这机器人向他求救了，是吧？ 对， 说哎，你把我救出去吧。陡然之间剧情就反转了， 哎， 以至于这专门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啊。其实他是对这个女机器人动情了， 哎， 到最后这机器人啊把他困住了，把制造者杀了，混入人群当中。所以看完这电影你就注意啊，是吧？那个黑衣人说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人是外星人， 对， 就我们身边可能已经有人工智能了， 不要轻易爱上别人， 哎，容易可能是机器人， 哎，尤其那个漂亮的 是吧，对，还有说话就是那个味儿的是吧， 艾丽莎维坦 叫艾娃的，是吧？艾娃 啊，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刚才说到的，这是低成本或者叫中小成本的科幻片当中的一个基本上算是经典的作品了。 嗯， 来自机械姬，也是同样这部《湮灭》的导演的上一部作品。 嗯， 那么刚才说过，这个低成本的科幻片为什么在最近几年当中它有好的反响，也有这个折戟成沉沙的作品呢？它还是拍法不一样，有些作品就是特别特别能够引人入胜，像去年这个《降临》其实值得一说哈。 对， 《降临》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在气质上有相似地方的，跟这个《湮灭》有相似的， 甚至也是神神叨叨的啊。这主要是给你哲学的思考，是吧？我觉得其实那个《异形》都有点往这个路子上走了。 到契约的时候是吧？ 对，真正你说它有什么什么样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呀？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大的这个视觉冲击啊，其实并没有，而且它跟原来的这个异形刚诞生之初的那种电影的路数， 嗯， 它都不一样， 嗯， 是吧？ 嗯， 所以现在这一类型的电影呢，它是比较受欢迎的，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低成本的这些非大众作品，它只要被提出来，它都是有特点的， 嗯， 所以我们知道的那些都非常经典， 嗯，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低成本的电影，它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大制作去抗衡的。 其实我们通常会说，从《星球大战》开始，可能才有了叫科幻片的那个大成本、高成本制作的时代的来临。后来你看到《黑客帝国》的时候，又升了一级；《阿凡达》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才是科幻电影。可是没想到，有很多导演、很多这个电影公司，他做的都是低成本的影片。比如说，我们可能关注过的《月球》， 嗯， 是吧？这是你比较喜欢的作品吧？ 嗯， 然后我们可能还说过，刚才的《降临》也算是其中之一。 嗯，《 降临》当中的很多东西呢，你都觉得就是对话加音乐就完成了一部电影。 对对，这就是好剧本，它所能够带来的对成本的节约。 嗯， 就在于此。 这个《降临》，说实话啊，我对当中情节记忆不是很深刻了，除了那两个外星人教大家写毛笔字儿 啊， 这个其他的就是中国书法是吧？ 嗯， 其他的东西呢，完全是归功于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这段其实在很多影片当中都被引用过，这个好音乐用到哪儿，它都是用到刀刃上了。 嗯， 当年的那个《禁闭岛》这段音乐差点获奖，结果后来一发现不是给这电影写的，不叫原创音乐。降临也是一样。 好吧，那我们就伴随着音乐声结束上半段的四点有戏，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小成本科幻电影。 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果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了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长虹桥内环方向车多，其中呢，在三元东桥是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另外，双井桥到三元东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北五环主路京城高速的出口东向西方向外侧第二条车道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西三环的莲花桥铁道桥之下呢，北向南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啊，造成后车比较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打太极， 快出不来了， 哎，快出不来了，快被湮灭在当中了， 可不是嘛？这个音乐非常的压抑和诡异啊！ 对 啊， 这是来自今天我们所说的这部电影《湮灭》当中的主题曲。 嗯， 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四点有戏下半时段。就是这部电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像《湮灭》这样的中小成本或者成本有限的科幻神作或者神片，它究竟是在装神弄鬼？还是他真的有料 啊？看着朋友们怎么说啊？朋友们互动很踊跃啊！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就说不出来啊 ，ZNYOER 哈、啊，不知道怎么拼。他说很明显是装神弄鬼，我觉得你这名字就是这样的，特别诡异啊，真拼不出来啊。 就是、他认为湮灭就是装神弄鬼了 啊。小齐呢给了非常这个叫做专业的这种评论啊， 评价很高啊。 他说专业作为科幻片是很有水准的，因为在真正的科幻、 啊、说这湮灭是吧， 对， 嗯， 因为在真正的科幻片里你是完全不能用常理去推断剧情的， 嗯， 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是科幻电影的最大魅力，也是这部片子最成功的地方啊。他说多说一句，像阿凡达变形金刚那样的其实都不是科幻片，听到没有？他们只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类型片啊。 嗯嗯嗯， 那么说回湮灭， 这片的这个电影的问题就是过于文艺晦涩，哪怕影评人评价很高，但终归是有门道没热闹。 嗯， 结果票房自然是惨败了。 嗯，谢谢小七啊，这个专业的评论。刚才说到这个，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差点忘说，这个幕后有一段小花絮。关于《湮灭》这部电影呢，拍出来之后，因为有两个制片人说之间发生了非常啊这个深刻的矛盾。 哟， 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这个《湮灭》在推出试看片之后，收到反馈。然后就很多这个反馈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试看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影评人在当中，那么这个反馈呢就是提到说这部片子太深奥了， 嗯 嗯，太这个脑洞有点太大了啊，太复杂了，这跟去年说那降临的时候有一比啊。 嗯， 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其中一个制片人哎立刻就顺应这个民意啊， 嗯， 就要求说哎导演给个建议哈，我们修改一下，我们修改一下这个片子的结局。然后呢这个其中一个导演其中一个制片人跟这个导演关系好，俩人在同一战线， 嗯， 跟这个制片人就决裂了，嗯，坚决不让步， 啊， 就这归属权在我 啊， 啊！你制片人提的意见，你不是还有一半制片人没同意吗？ 嗯， 是吧， 嗯？ 后来啊，这事儿闹的，派拉蒙跟这个在发行的时候啊，跟这个底下的这个公司们，做一个什么妥协呢？说这样吧，这个片子呢，我们在中国和美国两个院线发行， 嗯， 那海外其他的发行权呢，我们谈一个那个网大。我们谈一网大的网站， 嗯， 谈了哪个呢？就是 Netflix， 哦， 然后就把这个片子的所有的海外其他地方的放映权给了这个网上放映了，你知道吗？ 嗯嗯嗯， 你可见这个事情它不是说只有观众才有这个反应 了，嗯， 那这个制片人之间他本来这电影方他就有分歧了， 哎，所以说呀这个自视啊对于科幻电影颇有研究的朋友们， 哎， 要去看看湮灭啊。你看这有看完了之后觉得神神叨叨的糊涂旁观者说了，看完了湮灭我脑子里有三个问题， 嗯， 我在哪儿，我在看什么， 嗯， 我到底是谁， 哎呦真看糊涂了糊涂的旁观者 啊。哎，这个还有朋友来着我们互动哈，我们可以看一看。小胖说了，娜塔莉波特曼怎么没有卖座的电影了？雷神不是啊？啊，雷神是他演的啊， 雷神当中有 第一部当中演他的那个女朋友， 嗯， 啊， 嗯， 他说哪部不是大卖啊，主要还是电影的问题啊，就是漫威就是票房保障。 哎， 希望我看出来了，希望他回归。 对， 啊， 这个话说的，其实当中的大部分的元素应该我们都认可的啊，因为娜塔莉波特曼确实是有很多卖座的电影，但是最近几年当中，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他参演的那部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一部电影《 嗯， 第一夫人》， 嗯， 事实上他的票房和怎么说呢，在中国这边因为我们上映的很迟嘛， 嗯， 所以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嗯， 那么刚才他又提到了说漫威就是票房保障的时候，突然就是提示了一个这样的信息。我们说到中小成本的时候，现在都有一个比较，你知道吗？他们怎么比这个中小成本的电影？ 嗯， 他们这么比的，他们说每一部电影啊，你比方说像湮灭啊，像降临，像我刚才说还有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嗯， 他们是这么比，说这部电影呢如果用漫威的预算可以拍几千部这部另外一部电影用漫威的预算， 嗯， 用的哪一部， 啊， 用的是奥创那个纪元那部， 啊， 然后说这个像复仇者联盟这样的片子可以拍几百部我们所说的这种中小成本的科幻电影， 嗯， 都是拿这个来比较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个中小成本当中其实有非常经典的作品，你比如说我提示大家一部叫前目的地，你还记得吗？ 嗯， 有人说这个前目的地是什么一个故事的线索呢？基本上就是你和这个变身之后的你生了一个你，然后又杀了你， 嗯， 就是这个结局， 嗯， 是这么概括也有道理啊， 哪前目什么道理， 啊，不是一个人吗？ 啊， 他做了这个故事当中所有的主角， 嗯， 是吧？ 对， 前目的地里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中小成本呢也有一个他自己的独到之处，你看他很多地方都是用这样的对话或者是一个场景当中的这种展示来推进。他在当中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在跟未来的那个他讲述他当年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嗯， 他本来是一个女孩嘛， 嗯， 女孩怎么又变成了一个男人的身体， 嗯， 然后又怎么有了孩子，孩子如何失踪，我们来听听其中的这一段。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给他想好名字了吗？我想叫他金，跟他妈妈一样。 这是个让这个名字传承下去的方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名字迟早要改掉的。 真是个好名字。 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为我的孩子做什么都可以。 可两星期后一切都没意义了。 为什么？ 他被人抢走了。 被抢了？ 对。 什么叫被抢了？ 被绑架了，从医院婴儿房里被人偷走了，把我生存的最后希望也拿走了。趁护士不在的时候，有人进来把孩子偷走了。 被发现线索了，没有一点痕迹。 是个男人，长着一张大众脸，跟你我一样。也许是孩子的父亲，护士说那个人年龄很大，可谁会抢我的孩子呢？ 然后呢？ 我填写了人口失踪报告，查看领养机构、孤儿院，做了一切能做的努力，没找到，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们没找到那个男人？ 没有。 听到这里，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唤起大家对于《潜目的地》这部电影的回忆？因为很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事实上一头雾水，是混乱的线索。 嗯，我当时就没有看明白啊 啊，是吧？ 没看懂， 没有看出来这是一个人演了所有，就是其实这个故事的每一个主人公，他的几段时空线索当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人。 对，这个男演员我特喜欢，伊桑霍克。 伊桑霍克啊， 这个有几位演员长得比较像啊，他是其中的一个啊，就是、那个。 所以你看的就更懵了是吧、啊？老觉得他像别人。 对啊，这个非常具有魅力、啊。嗯， 这部电影里面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你和你生了你，然后杀了你。 嗯，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时空错乱或者说时空对接的这么一个闭环的东西，叫做前目的地。 再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啊、嗯、我觉得也是小成本抽换电影当中也可以叫神片啊，不能叫神作啊。这是2001年的一部叫死亡幻觉，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嗯、这也我当时也是奔着这个主角去的，吉彻吉伦哈尔他来演的啊。他演了一个就是患有这个幻觉综合症的中学生， 嗯， 对吧？他就是有梦游的问题。啊、 那个时候他还演中学生呢， 哎，对，非常年轻啊，2001年吧，你想 十几年前了。他就是在这个梦游和幻觉的这个时候， 嗯， 他就看到了一个大兔子。我们知道西方他们过那万圣节， 嗯， 就那个兔子，但是那兔子特别恐怖、 嗯、 啊。反正这个吧，电影就是就比较也是比较，为什么叫神片？比较迷糊。你也不知道啊，是真的出现了还是他是幻觉 出现 的，他就在这个二者之间来回的跳跃啊、 嗯、 那其实这个在我们知道美国特别鼓励这种就是比较神叨叨的这种电影啊，就圣丹斯电影节他是获得了其中一个大奖啊，评审团大奖剧情片的一个提名啊、 嗯嗯、 那么这部电影被人称为叫做科幻电影当中的穆赫兰道 啊， 特别的难懂啊、 就是所有你只要看不懂的都可以用穆赫兰道加到前面就行了、 啊、你要看不懂到极致啊也成为这样一个标签啊。 但是既然你说到了这个杰克吉伦哈尔，我觉得可说的他的中小成本的科幻电影有一部不得不提 啊，就是那个 源代码。 源代码，对，就是夸全碎了那个 源代码、啊、这个出现我觉得是一个给中小成本科幻片是一个强心剂。 你看看都是躺那办事儿是吧？你看那个阿凡达花多少钱？你看源代码才花多少钱？ 而且源代码真的，我从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没觉得它是中小成本， 是 因为它营造的这种氛围，包括它的气势一出来，就特别的吸引人。从影片一开始，这段音乐开始，然后就进入到那个火车车厢里，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剧情开始的时候那么的突兀。但是他就是很抓人， 嗯， 他就是让你跟主人公一起进入到那个很混乱的那个感觉里， 又有点像游戏过关似的， 对， 一遍一遍的重复完成任务。 突然醒来之后发现，哎，我怎么不是我？ 嗯， 黑星十一月，我是短吻鳄六号，返回基地。黑星十一月，我是短吻鳄六号，返回基地。 我接受了你的建议。非常不错，谢谢你。你的脸色不太好，没事吧？肖恩，肖恩，嘿，我刚才想说，我取消的原因是，啊，他一天给我打三次电话，在一起的时候都没这么殷勤。现在的男人到底怎么了？我递交辞职信了。 您的车票， 辞职信， 您能出示一下车票吗？ 我 嘿，你今早有点古怪，没事吧？ 晚点十分钟能赶回来吗？ 我们会尽力的。 哎，老家伙，为什么会晚点？ 我只负责查票， 我负责打人。 秀恩，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你认为你认识我，可是我却不知道你是谁。我是科尔塔史蒂文斯上尉，我在阿富汗服役，是直升机驾驶员。 前方到站德伦布鲁克站。 小恩，你刚才 小恩， 前方到站德伦布鲁克。 当一个人叫你赵亮，你突然发现自己不是赵亮，你根本就不知道赵亮是谁。 嗯， 然后一个陌生的女子坐在你面前，还跟你很亲密的样子，你一定是糊涂的，你一定是很兴奋的。嗯 嗯， 但是你还是糊涂居多。这就是这个杰雷克杰伦哈尔在源代码一开始展现的一个场景，就是醒来之后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变了，不是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们对比来听，你就会发现这部电影里它好就好在两个场景的这种交替出现，它把一个故事的两面展现出来。 女士，我要和我父亲说话，有人知道我回到美国了吗？ 谁炸毁了列车，上尉？ 什么？ 谁炸毁了列车？ 一个女人不停地叫肖恩， 这是偶然事件。想想上尉，往回想，谁炸毁了列车？ 我不知道谁炸毁了该死的列车。 那就回到从前试试。 从前什么地方？ 跟上次一样，你有八分钟时间。 不不不不不，别再搞模拟演习了。我要知道我在哪儿，我的队友们怎么样了。有人知道我回美国了吗？你有义务给我这些信息。 从炸弹开始调查，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炸弹，哪种类型的，融合引爆。 好吧， 找到炸弹你就能找到嫌疑犯。 找到炸弹？等等等等。 然后思维又到了火车上了， 哎， 又到了那个人的身上， 就是不停的通关嘛，必须要找到那个症结，找到炸弹，是吧？其实这个电影啊，它好就好在呢，就是最后他是等于是牺牲了自己，完成了这个任务， 拯救的任务， 拯救了。 嗯， 然后呢，影片最后还给了一个希望，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说白了就是脑电波，他都死了， 对 对吧？就是没有生命了。 嗯， 但是他在源代码的世界当中还是 依然存活， 还是存在的， 而且还拥有了爱情。 对啊，这个就是影片最后给大家的一个希望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啊。来看呆呆小熊，他告诉我们怎样用评论来一波三折的讲故事啊。他说看过了湮灭，个人在看到40分钟的时候睡着了。哎，但不是影片不精彩啊，是我头一天没有休息好 啊， 不怪电影。醒了之后接着看下去，我就觉得还不如好好睡一觉了。真是没看懂啊，可能因为我没看原著的原因吧。这又是一个高级黑吧，看原著真看不懂啊。 反正导演没看原著 啊。特技剧情演技，不知道我还说什么来评价这部电影了，只能选择沉默。您说完了，您选择沉默， 厉害厉害啊！这个各种高级评论今天都在平台上登录了。 嗯， 还有一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呢，我们刚才没有提及。如果说一伙人在一个房子里，低成本就可以做出一个科幻神片来，这一部当然是其中之一。 嗯， 它的名字叫《彗星来的那一夜》。 嗯， 有人说它比恐怖游轮更有那个叫做平行宇宙观念的 啊 制胜之处。 啊，对，也有说恐怖游轮参照它了，是吧？ 哎， 嗯， 这个片子里面其实讲的是这伙人在彗星来了之后，他们在聚会嘛，突然间彗星这个降落到地面上，来的这一夜呢，突然发现平行宇宙存在于他们这个世界当中。 嗯， 就是你有若干个你， 嗯， 然后你有若干个你都想杀死那个其他的你， 嗯， 这个时候就只能留一个人。他们就说这个就像薛定谔的猫， 对， 那样一个理论。 嗯， 其实这样的电影往往我们说中小成本的时候都在考虑一件事情，你发现没有，我刚才提到很多元素都有一个共同点，叫做在一个空间当中不要来回转换太多场景， 省钱， 不要到外星球去。 对，这样省钱啊，让外星人来还是更稍微省点钱的啊， 就是路费我们不报。 哎，对啊，然后也别什么造什么机甲什么的，对吧？最好让那个外星人啊直接就变成了人啊，这样好拍，是吧？ 说到这都是说笑啊，刚才盛伟还说这个看电影湮灭的时候，他说是办了会员卡之后看的哟。 嗯， 连续两天看两部电影，我猜另外一部应该就是巨兽吧。 嗯， 是吧？狂暴巨兽。 哎，其实不是啊，人家看的是 头号玩家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科幻电影难拍就难在啊，你要用科幻来做局做扣，还得让这个科学的概念呢，让它大众化，让大家 那么晦涩难懂， 对，让我们理解啊。